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尾收听《风云曲》，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呢几日咧，国际嘅局势风起云涌啊，伊朗咧居然够胆咧还击呢个以色列啦，用导弹咧就击中咗一啲平民区啦，据说死伤十几二十人啦。咁啊，以色列咧讲到明咧会展开第二波嘅反击啊，而且咧点名呢个最高领袖卡梅内伊。卡梅内伊咧，本来咧系留翻佢一条命咧，啊，俾佢投降。但系而家佢应该咧就匿咗入去嗰啲地堡。啊，一出嚟咧，啊，我谂咧都系空多吉少噶啦。而家美国同埋以色列咧一明一暗，就准备咧系推翻呢一个啊长达啊四十年啊啊嘅一个咧诶高美尼嘅原教旨主义嘅政权。但问题系里边而家年轻嘅一代有冇人接到班？同埋可唔可以迅速建立一个亲美亲西方嘅政权，令到咧中东呢个火药库啊，系即刻咧啊，系消除呢个危机咧？此其一。第二 ，Donald Trump 咧啊，呢个周礼拜六嘅阅兵就已经咧系顺利结束，冇咩大事。之但系咧几十个城市咧就叫反暴君、反独裁、反国王啊，呢啲咁嘅示威咧仍然咧系不断啊。咁另一方面咧，中国啊亦都咧呢几日咧。一啲海外嘅反共啊嘅 KOL 咧，就熱傳咧一份啊個爆料嘅報告，就係話2023年10月，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嘅暴斃係被一個七人嘅協調小組咧，係用特務嘅方式去暗殺。啊，咁呢個故仔咧，啊嗰個戲劇嘅色彩非常之重，睇落咧好似咧睇部特務電影啊！令我想起好似2006年史提芬史匹堡嗰套慕尼克咁样啊，咁啊到底有几多分真确性呢？啊，我哋一阵咧再同各位去分析啊。首先咧就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6月16号至到咧6月18号咧就出访啊，去咧中亚细亚出席一个叫中国中亚国家嘅高峰会，咁啊为期有两日。咁佢今次出现咧喺一片啊。流言四起的背景里面，无疑呢又会被外国的记者呢近距离观察。近日关于他的健康啊、权力不稳啊、李克强啊那个暴毙啊、这些这样的突然间的爆料啊，特别是他见白俄罗斯啊的总统卢卡申科，就说是家庭的会议啊，带了个老婆和个女出来啊，然后咧就由白俄罗斯方面啊系提供啊呢个新闻啊，中国嗰方面咧对此咧吓嗰个报道咧系冇乜嘢嘅啊详尽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咧唔好睇呢啲咧传出嚟啊无可证实嘅呢啲古仔系嘛嗱，信几多成，信地唔信咧，我哋一阵先讲，就咧睇咧而家出现嘅事实，事实就系第一就乜习近平咧就出访。第二就是卢卡申科访问中国，我们一早讲过这个访问不正常，因为是没有任何的家庭访问是以往的这样的规格，而且他去完北京回去之后就由他的副总理接受访问，他里面就引用了这一场神秘的会面在中南海，就说习近平就对卢卡申科说啊，我的朋友，你同我关系特殊，所以我哋今晚咧系一场家庭晚宴。喺历史上，我个女第一次咁嘅方式同一个外国领袖共进晚餐。卢卡申科嘅副总理咧啊，就刻意强调，即引述佢老细话：当晚两个朋友、两个领袖、两个活力四射嘅人相遇，这并非悲情。嗱，我唔知点解咧，无端端在这个白俄罗斯语的语境里面，既然是一个家庭会议这么开心的团聚，为什么突然间说这并非悲情呢？无端端为什么你会提悲情两个字呢？你想表达些什么呢？那结果呢，这一则新闻呢在白俄罗斯的新闻社的网站那里呢，是近日呢是突然删除，落了架。 系啊系啊，搵唔翻啦！ 令到呢件事咧系添上神秘色彩咯。嗱，呢个事实啊。另外咧就系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呢、這个咧系胡锦涛时代交班俾啊习近平嘅时候咧系过渡嘅一个人物，就近日咧就死亡。佢个追悼会就俾人影到，就系咧成体政治局委员24个咧，就四个一组送花圈。其中一个咧就系现任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佢嗰组四个花圈，四个人送嘅一个花圈，佢个名咧就比隔篱嗰个副总理何立峰咧嗰条白条咧就是、遮住咗啊！咁咧俾人影到嗱，呢个咧系唔系一个突发性嘅事件咧？定系有风吹呢个灵堂里边咧系冇窗口嘅？啊！冇窗口，冇风扇啊，点会咧？24个委员啊，第二人个名唔会俾人冚到，系张又侠个名俾人冚咗咧。咁啊，联想到近日传出呢个张又侠是否已经夺取军权，系架空咗佢个老细 A 一号咧？嗱，如果架空咗啊，A 一号去出访啊，系咪变咗系一个叫做名义上嘅虚军咧？事实上，近日咧。就中国好多嘅报道已经将系以某某某为核心啊呢、这个定位一尊啊一锤定音啊两个维护啊两个确立啊呢啲有个人崇拜色彩嘅名词咧，就基本上一扫而空就唔见晒。代之以咧，尤其系军队嘅喉舌，话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口口声声就党中央，唔再讲咧，系以某某人为核心啊嘅咩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啲字眼咧，近日咧系全部唔见晒。嗱，呢啲系事实，所以就台面摆出嚟嘅事实咧，系去分析到底发生咩事。至于李克强之死呢个古仔咧嘅细节咧，我喺呢度就唔会重复啦，因为时间关系，各位可以自己上网咧系搜寻。主要系讲一个七人嘅贴条小组，声称。是来自国安、公安和科技三个部门，就联手咧喺李克强个杯玻璃杯嗰个水里边落咗加咗啲料，就做佢世界，令到佢游水嘅时候心脏病发。一个咁匪夷所思嘅古仔咧，据说系其中小组一个人已经走甩咗，去咗东南亚一个咧地方隐身。佢咧系爆出嚟，里边有名有姓。每一个人叫咩名、几多岁、来自边度，同埋最尾将李克强送往就近嘅曙光中医医院。嗱，呢个疑点咧，我哋两年前都讲过噶啦。心脏病发有咩可能你送去中医医院啊？然后咧佢话嗰度点名里边个院长叫房敏啊，房地产个房，房祖名嗰个房，敏捷个敏系咧系主导咧去急救，然后咧里边其他人咧系一做配合。嗱，呢个咧。成个古仔讲到咧系间谍小说，嗱有几大嘅可信性，我哋一阵先讲。但系咧，而家中国嗰局势咧扑朔迷离，我哋向来咧都系秉持住科学同埋理性，将所有嗰啲一般人啊嗰啲期待啊幻想啊系摆埋一边，系以一个咧系官僚啊一个咁嘅科学嘅距离咧去观察中国问题，就好似咧睇一部侦探小说或者睇一部戏咁咧抽丝剥茧。用一种阅读《红楼梦》啊，索引嘅趣味嘅方式咧，去解读啊，同各位分享一下我哋嘅经验，就分析一下中国究竟发生咩事啊？系咪，鲍生？ 系有关于李克强咧，被暗杀嘅一个古仔咧，我喺网上边都有睇过。咁里边咧巨细无遗嘅，虽然今日我哋唔会喺里边咧复述里边嘅细节啦，但系有啲重点我可以讲一讲嘅。譬如话个行动嘅代号叫清河74或者咩13107工程啦，有晒名啦。另外咧亦都有晒嗰个动机啦，就因为咧盛传当时咧集下理想啊呢个咁嘅说法啦，咁所以咧就要清除佢啦。咁再加上咧系动用咗某啲嘅对心脏麻痹嘅药物，系无色无味嘅。通过毛发或者针咧就可以咧注射，咁啊对方亦都唔知嘅。咁啊跟住落去行动嘅细节咧，由10月23号咧，10点大约唔知20分定50分开始啦。咁啊有晒咧嗰个时序同埋咧嗰啲人物嘅名。嗱，其实以故事嘅角度嚟讲咧，我就略嫌咧就太过仔细到咧，即系好似无懈可击咁样。咁因为咧。 这个人呢就冇具名啦，佢只係话呢而家自己系东南亚。咁如果佢会消失或者有进一步危险嘅时候呢，佢会披露晒有关嘅病理记录啊，又或者其他嘅行动嘅日志啊等等。咁当然我好希望期望呢佢能够啊开记者招待会去讲呢啲说话啦。但截至现时为止呢，呢篇嘢呢喺网上面封存啊，但係呢我觉得呢就系、是、件事本身系有怀疑，但係呢个古仔呢就未免太工整，咁反而呢令到我觉得呢就唔系好可信嘅。咁但係反而要问嘅问题就系点解喺呢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咗呢个故事呢，所针对嘅系咪另有其人呢，即系话针对最大嗰、那个系咪意指系佢呢落嘅命令啦。呢个就唔知啦，由读者自己去猜度。不过同时间呢，因为呢之前盛传呢即系大人物呢就失踪咗十几日啦，跟住就接见卢卡申科啦，咁搞出咗一个呢家宴嘅说法。咁我哋上一集嘅风云快讯都讲过啦，就系有关于权位之说，当然就系子虚乌有啦，完全不合理啦。但系呢另外一个说法就叫托孤，即系话呢觉得自己个地位可能不保啦，将来呢家人嘅去向可能系白俄罗斯，咁所以呢就同阿卢卡申科见一个面先。嗱本来我都觉得唔系好可信嘅呢件事，因为要去啊大可以去普京嗰度啦，使乜去白俄罗斯呢？咁但系而家白俄罗斯嗰边又要删除咗呢篇新闻呢，咁有啲欲盖弥彰同埋呢无私显见私嘅感觉。咁反而呢托孤之说呢又好似呢有啲可能性喎。咁嗱，呢啲完全咧系一啲话冇绝对嘅证据啊，但系反反复复咧正反嘅资料咧不断咧出现，譬如话甚至近日中央电视台嘅报道，6月16日嘅出版嘅第12期《求是》杂志就会刊登习近平嘅文章，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嗱，里边咧内容唔重要，但系佢呢个系。截录咗佢2015年去到2025年有关于呢啲重要论述嘅呢啲咁嘅截录。咁呢个时候又要将佢嘅文章推出嚟呢，就喺求是杂志里面刊登呢，又似乎加埋头先你讲佢出访哈萨克去参加呢个中亚峰会呢，又系佢一种显示佢嘅权力在握啦，又或者佢依然呢系国家嘅领导人嘅地位。咁所以呢正反嘅消息不断喺度互传，但是海外的特别是你讲到大陆的 KOL 呢，他只是摘取他们喜欢听到的部分，就是他大人物大权旁落，身体不健康就来玩完那边。但是对于一些譬如说刚才讲出访哈萨克啊，又或者是求是杂志刊登他的文章等等呢，就好像呢忽视了。所以我相信中间是有些变动，而这些变动呢可能在这里角力紧，但是不至于你话一夜变天啊，又或者有人取而代之啊，咁快嘅呢个咁嘅客观嘅事实。所以评论呢方面嘅时候呢，我哋都系应该系比较审慎啲，呢点我好同意嘅。 审慎嘅同时呢，又要睇下摆喺台面一啲不正常嘅一啲呢现象，例如白俄罗斯嘅呢个报道啦，係咪同埋呢个灵堂啊，嗰个花圈啊，嗰条白布遮盖嘅事件呢，到底系咪巧合啦，係咪，同埋事实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长期不露面。这个亦冇交代他是不是因为病，是吧，咁还有苗华两个都是冇理由两个同时病。加埋以往两任的李尚福和李凤和等等。你说这些高层的权力是不是团结和谐，这个肯定又不是。因为他 保持一只黑箱。这只黑箱当然是他们的事。之大上面啲，如果有啲乜嘢嘅冬瓜豆腐呢个会影响到香港数以百万人嘅生计同埋投资者嘅决定。所以呢我唔理政治㗎，我唔理政治嘅，日日嘻嘻哈哈飲飲食食snapshot 打卡啦，咁啊，係咪，咁我恭喜你啦，係咪。咁而家呢就到底发生嘅咩事，就係、是、我觉得呢就呢个李克强之死呀，呢个呢咁耸人听闻嘅传言。如果你讲到咁详细是真的，你要留意未来几日美国同埋日本啊，佢哋嘅新闻通讯社会唔会咧系 pick up， 又或者咧有冇一啲咧类似契合啊嘅一个消息咧系会讲出嚟，系嘛？咁我都觉得喺字面上嚟讲咧，话但系佢个对佢有利咧就系、是、有名有姓， 系嘛？满叫做咩名？几多岁？来自咩部门？嗱，呢啲名单系咪完全系属于杜撰？啊，好似咧《卫斯理传奇》啊，嗰啲咩旅客合木兰花咁样咧，系完全咧系冇，而到咧无中生有啊，定系系有其人之，但系咧就攞嚟拼凑咧咁样作。仲有啊，使唔使咧系要咁多个部门，同埋需唔需要咁周密嘅计划？呢啲我哋一无所知，系嘛？之但系咧，李克强之死确实系充满疑点，因为佢退咗休之后，佢讲过一啲咧。啊！喺大陸嘅政治上嚟講咧，那個標準係好敏感嘅説話。咩人在做，天在看，似乎喺度控訴緊啲乜嘢？啊，黃河之水不會倒流。啊，似乎喺度咧係指責緊咧，係有人咧啊推行一個咧開倒車同埋咧方向錯誤嘅一個咧治國嘅理念。另外咧喺敦煌喺呢個 A 一號出訪嘅時候，佢喺敦煌嘅莫高窟嗰度出現。居高临下，下边有班群众，嗱唔知真定假，喺度嗌总理好，佢咧咁样挥手，嗱呢啲咁嘅总理好，你嗌挥手咧，呢个咁样挥手咧，呢个肢体语言啊，喺大陆里边都属于敏感啊。啊，你睇下中共早年啊，九大嘅时候，毛泽东行出嚟，啊佢带头，系咪啊拍手？然后咧对住嗰啲咧里边嗰啲个人崇拜嗰班咧傻仔傻婆咧，佢咧系挥手。后边咧林彪、周恩来、张春桥，冇一个人有权挥手嘅。呢个挥手权呢个肢体语言咧，喺出边嘅人觉得好闲，但喺里边咧系无小事。嗱呢啲咧系会唔会啊吓触犯咗某啲啊嘅红线咧？啊唔好话俾我听，呢啲唔系红线。大陆咧系度度都系红线。呢啲红线唔净系规管中国人嘅，亦系咧规管翻佢自己嘅人嘅。啊，呢个咧就此其一，系嘛？咁啊，第二就系其中一个关键嘅人物叫做咧，张友侠。嗱，喺长达三个星期，对于 A 一号种种不利嘅传闻，关于佢嘅权力不稳啊咩？如果咧吓，系呢啲系属假嘅啦，不属实。但系喺何卫东同埋苗华两个人。是铁定是相继失势的状况之下，为了要证明我，如果要证明我的权力仍然是很坚固，一定要侧边这个军事事的强人是尽忠表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只是靠个华国锋行出来是不够力的。这个一定要向全国表示天下底定。有个叶剑英企喺侧边，啊就咧叶剑英仲把枪去咧撑住华国锋出嚟，跟住先至咧喺叶剑英嘅鼓励之下，华国锋咧系点头，先至咧系放邓小平出翻嚟。嗱、啊、呢、这个步骤咧系唔会错。当时关键嘅人物军事领袖就叶剑英，邓小平喺六四之后，九二南巡，然后咧就宣布经济改革咧系不变。嗰时亦都隔篱有一个叫杨尚昆，系军事领袖，同埋佢细佬杨伯冰。嗰时话军队系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嗱，呢啲说话当时一定咁讲嘅，因为嗰时邓小平南巡嘅时候就警告喺北京嘅江泽民，你唔好同陈云、李先念嗰班保守派咧系勾结，因为嗰时江泽民讲过要令乡镇企业。倾家荡产，嗱呢句说话咧就唔系佢嘅真心嘅，只但系佢嗰阵时去到北京做咗总书记咧，佢权力不稳，佢系咧面对陈云、李先念等人咧嗰个压力，于是咧讲嚟取悦佢哋，但系邓小平听到就唔 like， 所以跟住咧深圳讲话之后，先至有杨尚昆兄弟叫保驾护航。喺中国历史上。呢、这个军事强人啊，喺度摄政或者干政，一向系一个好敏感嘅话题。远自呢个咧，东汉末年三国，汉献帝系一个弱主，嗰阵时系出现啲咩啊？袁绍啦、董卓啦、曹操啦，呢啲全部系地方割据嘅军阀啊，系嘛？咁所以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说。到最尾，曹操始终都系以一个军事强人嘅姿态，系拜为丞相， 啊嚟到咧係協制住啊喺呢個漢獻帝，到最後天下就盡歸司馬懿啊，呢個咧另一回事。喺清末，當慈禧太后病逝，光緒又死埋啊，嗰陣時咧就係有呢個咸豐皇帝，就由攝政王啊佢嗰啲咧阿叔啊咁樣樣咧係睇住，但係嗰陣時嘅軍事強人榮禄都唔敢亂嚟，袁世凱係一個咧睇住粉碎戊戌政變嘅告密者，嗱跟住咧佢亦都咧係不敢咧係造次，嗱所以咧軍事啊嗰個頭目啊佢去干政咧呢個係好敏感嘅事，而加埋張幼俠咧就最近傳言啊佢咧唔會嗱呢啲又係海外嗰啲 KOL 啊就話唔會做軍事領袖，佢會輔助某某人出山。呢个人呢连名带姓两个字就总共六点水。后面仲有一个呢元老个姓又系三点水。即系仰望星空呼吁要政治体制改革。嗱呢啲人物呢有名有姓出晒嚟。仲话呢喺5月16号开咗一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我哋上个礼拜讲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如果是5月16号召开，这个是不正确，因为那时政治局常委丁薛祥正在这个武汉那处那里视察，是吧？但是5月12、13号两日呢就有消息传出北京是航空管制。所以有没有这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呢是冇啊，嗰啲人作啊，又话里边啊轮翻嗰啲咁嘅老嘢出嚟，逐个逐个讲嘢控诉啦，呢啲太过天方夜谭啦，系嘛？今次啊李克强呢个所谓暗杀嘅传闻，亦都系出自同一个 KOL， 跟住其他咧喺海外嗰啲大陆嗰啲 KOL 就跟进报道咧系火红火绿。首先对于大陆人啊，佢哋讲乜嘢咧吓，就要打个折头先。唔系话佢哋有心呃你啊，或者你系骗取点击率啊？嗱，成班人咧系讲到似层层咧，系重锤去奋身去买一饭。如果过一两个月啊出嚟，如果系假咧，佢哋嗰啲公信力全部玩完啦。嗱，咁点解会咁够扑咧？系咪有人放料咧？嗱，如果放料，会唔会系特登放流料咧？呢个1989年1964嗰阵时系啦。你嗰张明报最有公信力啊嘛，我就放流料俾你。李鹏中枪系明报独家，结果点啊？系嘛？嗱，所以咧观察中国咧个问题咧，唔好将感性同埋你个愿望同埋呢啲幻想咧，系将佢沟埋，一定要咧系就账面嘅事实咧系去分析，而咁多件事实咧摆埋一齐，只可以话。现在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个不正常起码是某某人被人搞紧。因为在这样的真空状态或者这么混乱的时候，如果你是一贯以前这样的强人作风，一定会做些事情和讲些事情出来辟谣。因为你不辟谣，这种谣言都是一种斗争来的。正如在那个窿泥孔泥洞门口是烧一堆禾杆草逼着穿山甲出来一样。如果你不做些东西出来呢是辟谣的话呢会弄假成真的。所以以前都试过啦，说某某人不见了十几日是不是被人架空或者是不是死了出了来不是静晒咯。今次你说他14日是没有出来他就出来给你看咯。但出了来之后呢流言不止。就是因为呢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张幼俠的问题。因为个事实就是另外何卫东和苗华两个是不见了。在这个两次的追悼会里面，一个叫叶地政协副主席，是吧？一个呢就叫做许其良，不见了他的花圈。这些呢都是账面上的事实。 嗯，是 去观察中国问题呢，这些这样的传言你觉得信好定是不信好呢？我就觉得既不信亦都不不信。这个就类似是解读红楼梦。中间有一句诗就叫做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真和假的两极里面还有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呢，曹雪芹布置了大量的蛛丝马迹，就在这里讲这个呢贾宝玉是一个自传，是不是一个呢影射他自己 当日俾雍正皇帝啊，佢老豆啊，系嘛？俾人抄家，而啊抄家咧系唔会将佢哋系流放去啊呢、這个诶灵谷塔，而系只不过喺北京嘅西东西郊咧，俾一间简陋嘅屋咧俾佢住落。嗱，点解抄家而啊冇进一步嘅惩处咧？嗱，中间嗰个蛛丝马迹就喺《红楼梦》里边啦，里边一个角色叫北静王，系咧初初咧出现过咧。好短暂。呢、這个北静王呢在小说里面的角色是来自帝王，是一个阴差。那有人考证呢，就是为什么曹雪芹呢家企被人抄家，因为他是江陵，江陵织造啊，他的老豆和他的祖父是呢被指为贪污。康熙死了，雍正上台要跟他计数。本来呢抄家之后全家拉人的了，但没拉到，就因为佢哋曹家识得一个咧，雍正好宠信嘅细佬，叫做咧怡亲王。呢、這个怡亲王咧系同佢说行讲情，于是咧保住佢哋咧嘅性命。呢、這个怡亲王喺《红楼梦》里边就系北静王啊嘅半幕后影射嘅人物啦。嗱，呢啲所以睇《红楼梦》咧系非常之有趣。呢本咧系天下第一奇书。這個訓練呢个训练咧，中国啊。是对于中国政治一种呢出现蛛丝马迹，你当是一种嗜好的一种分析和研究的方法。千祈不要 take it too seriously， 不要是太过严肃认真。 我就觉得呢，既信亦都可以不信的。既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的而且确呢，权力方面呢产生了一些变动，亦都有一些角力，这个是客观的事实，这个不用问的了。但不信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言之凿凿，好似喺床下底咁样，就话咧， 清藏私 系喺嗰个扩大会议里边，边个就讲嗰啲乜嘢，边个咧出嚟又表态，边个咧又拍台，嗱呢啲咧就过度咧细节啦，咁呢啲就不信，我觉得。咁好啦，其实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话，如果重要嘅人物啦，真系要落嚟啦，或者系架空啦，问题边个上？嗱，据说咧就系。冇人想上，或者冇人能够上。除咗张幼侠之外，就呢个军人出身，唔能够干政，又或者唔能够咧服众。另外咧， 唔想啊，或者佢又 系唔想啦。另外嗰六点水你又我讲过啦，会唔会系佢咧？咁但我又觉得唔会啦，因为如果要上咧，佢都已经上咗噶啦。可能佢志不在此， 你敢唔敢上啊？你敢唔敢接啊？呢个烂摊。 冇错啦，呢个烂摊问题。另外仲有第三个。就是胡春华，我哋都讲过佢嘅性格，一个文人，一个性格上咧相对地比较即系柔弱啲未必系一种咧即系咁狠辣嘅角色。喺今时今日而家咁嘅中国个政治经济嘅环境之下咧，能唔能够愿意接手呢个烂摊咧？嗱，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而家就变成一个咧比较。這個、我不是叫圆空，即是一个叫做呢一个大问号的状态。中国如何呢这个权力交接下去呢，如果真的有变动的时候。 如果你用这样样的合理的解释呢，又可以是解释到为什么 A1 号是这么久疑似是消失实权，但亦都可以频频露面。确实是一只叫华国锋的方式处理。因为后来邓小平上台呢亦都拜年华国锋是捉四人帮有功，然后呢是将他慢慢呢是叫切香肠式去夺权，就是将他身边的一些譬如说纪登辉啊、吴德啊、陈永贵啊这些逐步呢是剥叫做呢叫将那些好像食大闸蟹一样，将对杠啊、将啲爪啊这样是切晒。当日呢是对付华国锋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华国锋本来是没什么野心，还有他前面呢是空白来的。是吧，他最多是做个公安部长，那时你可以说为处决一些意见佛人士呢是他有签过字。但现在这个不是，前面13年呢就搞到现在今日的经济感的局面和美中的关系没得掹，同埋呢就已经呢是被这个加关税啊和美国啊抵制晶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国策，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上来都是这样。第一，哪个人愿意接烂摊？第二，上了去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仲系唔系所谓嘅政治体制改革？咪咪摸摸，小逢小补，系咪仲嚟唔嚟得切？系咪？然后下一步系咪成个制度嘅解体，甚至系改名？嗱，呢啲冇人够胆负责，因为点解啊 ？A 一号一早咧都影射咗讲一句，更无一个是男儿。而且咧，呢个制度系一个叫太强全弱，就系咧倒转头一个咧叫逆方向啊嘅用人制度。越系冇能力，上边咧就越系咧啊唔会忌你吓，越系平庸嘅人吓诶就越冇威胁咧就越用你。所以几次都系嗱，就算台湾出咗个李登辉，当初都系要扮平庸，系扮冇野心。啊，毛泽东嗰阵时嘅林彪。一样咧，系要缩埋啊，系嘛？系咧，系宣布咧，系绝对效忠，直到咧变心理变态嘅毛泽东咁都唔得，要喐佢嘅时候，先至咧系尽力一搏。啊，华国锋亦系咁。啊，赵紫阳同埋胡耀邦啊，之六落台就系、是、胡耀邦锋芒太露，你羽翼未丰咧，就已经咧系好高调咁解放知识分子，同埋咧啊呢个咧提倡解放思想。而得失后面成班老嘢，中国嘅政治系非常之凶险嘅，所以你读通 头了， 读通《红楼梦》咧就叫咧读通咧一大半，尤其系喺信与唔信之间呢个灰色地带，无谓有处有还无，啊喺你唔可以讲话信，亦唔可以讲话唔信，即系有鬼咁，咁你话唔信有鬼，冇错啊，边个人见过真嘅系鬼啊？但亦都唔攞可以解释点解有时有咁多怪事咧？死咗之后系咪据说嗰啲能量啊？如果有冤情嘅话，系好难呢啲 energy 呢啲电波好难消散咧。嗱，又可以由一个科学嘅角度去解释，系嘛？再加埋系嘛？你问我内心点样睇？吓，我当然有我嘅睇法啦。但系呢个世界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只可以咧系睇破，不能够说破。尤其在这些咁微妙的关头不需要样样都认叻是讲出来说 yes or no, 之但呢我们呢是讲一个台面的事实和证据而不能够证明的道听途说呢亦都是讲出来但呢亦都不会一笔全部抹杀呢是话假的。 你放心啦陶生收看风云谷的听众或者读者呢 聪明的 智商好高的。其实我哋讲嘅说话好多啊唔需要讲到白佢哋都会收到亦都会了解。我哋唔系一般呢即系嗰啲即系一窝蜂啊依轮讲緊就嚟玩完啦咁我哋就一起呢做好多集一起讲下玩完。 权力绝对稳固啊系咪 系啊。系话一定唔会有事跟住打手指毛点知冧咗呢佢若无其事㗎喎。件事。 所以呢 是吧 所以要接受一下中国古典文学的训练除了红楼梦那两句计呢还有就是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和杨修的关系。杨修之死。 中学课本。 再加上我自己的性格我不喜欢下下都画公仔画出场的。这个可能受英国教育啦是吧、表达得来呢不需要直不立的。有很多东西呢各位呢懂听就是明白。系嘛？唔中意嘅，你咪睇表面嗰阵咯，《红楼梦》都系噶嘛。你话表面嗰阵咪三国恋爱嘅一本咧，贵秀嘅小说咯。但其实里面系一个中国文化嘅宝库咯，亦都系一部咧吓，讲政治嘅一本奇书咯，系嘛？所以啊，呢个世界啊，睇书咧唔系话读死书嘅，仲要靠生活经验啊，江湖见闻啊，系嘛？同埋咧，你个人要有少少嘅 insight 啊。有少少嘅见解吓，先至咧系会若望有少多嘢，我唔讲或者讲唔出嘅答案，但系嗰个方向就若望就啱噶啦，系嘛？嗱，好似后面一片绿色，嗱、那、嗰个方向就一定系啱。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